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环球广播网日本国际广播电台的简明日语节目时间，我是主持人文玉。 大家好，我是江川，今天也让我们一起开心的学习日语吧。 今天学习第32课，重点语句是 布団の方が好きです。 我喜欢睡榻榻米。这里的布団是指铺了被褥的榻榻米。 本剧的主人公是泰国留学生安娜，安娜和小英一起来到了静冈。今晚安娜要住在小英的奶奶家，这是她第一次体验在榻榻米上铺被褥睡觉。 好，下面我们来听第32课的绘画，重点语句是 布団の方が好きです。 我喜欢睡榻榻米。 布団とベッドとどちらが好き？ 布団の方が好きです。この布団はベッドより柔らかいです。それじゃ、おやすみなさい。 おやすみ。 好、我来讲解一下。安娜一直很想像漫画里看到的那样、在榻榻米上铺上被褥睡觉。小英问她、 布団とベッドとどちらが好き？ 榻榻米和床你喜欢哪个？ 布団 是被褥的意思，这里指铺了被褥的榻榻米。 ベッド 是床，像 布団とベッドと 这样对两件东西进行比较，提出疑问时，在进行比较的名词后面分别加上と どちら 是哪一个的意思。不管比较的对象是人、物还是场所，在两者取一的时候都可以用どちら来询问。像どちら这样，疑问代词做主语时，助词要用 な。好き 是形容词，意思是喜欢。句尾使用声调来读，就成了语气轻松的疑问句。用郑重语气说的话可以这样说， どちらが好きですか？ 你喜欢哪一个？ 如果我要问咖啡和红茶要哪个，应该怎么说呢？ 咖啡是 コーヒ ー，红茶是 紅茶。 哪个好？要哪个？是 どちらがいいですか？ 所以 コーヒーと紅茶とどちらがいいですか？ 回答正确。好，我们继续来看绘画。安娜回答说， 布団の方が好きです。 我喜欢睡榻榻米。这是今天的重点语句。布団在这里指铺在榻榻米上的被褥。 の 是连接名词和名词的助词。 ほう 是方面，指对两者进行比较后自己选择的那一方。 な 是表示主语的助词。 就是说在自己所选择的答案后面加上の方が。 对。の方が后面加上了 好き。 喜欢。 です。 是句尾表示郑重语气的说法。 如果两者都喜欢的话该怎么说呢？ 可以说 どちらも好きです。 都喜欢。好，请大家再来听一遍今天的重点语句。 布団の方が好きです。 我也是，如果睡榻榻米就会有身在日本的感觉。 是吗？那么安娜接着又说， この布団はベッドより柔らかいです。 这个榻榻米比床软。 この 是这个。 布団 在这里指铺在榻榻米上的被褥。 は 是表示主题的助词。 ベッド 是床， より 是表示比的意思的助词。把 A 的性质和 B 进行比较时，先说 A は B より， 然后加上形容词 柔らかい， 是形容词，意思是柔软。This 是句尾的郑重说法。安娜对小英说， それじゃおやすみなさい。 那晚安。 それじゃ 是那么的意思。用郑重语气说的话呢，就是 それでは。おやすみなさい。 意思是晚安，是临睡前的寒暄语。小英回答说 おやすみ， 晚安。它是おやすみなさい的较为随意的说法。好，明白了意思之后呢，我们再来听一遍第32课的绘画。今天的重点语句是 布団の方が好きです。 我喜欢睡榻榻米。 布団とベッドとどちらが好き？ 布団の方が好きです。この布団はベッドより柔らかいです。それじゃ、おやすみなさい。 おやすみ。 接下来是导师点睛环节，有请负责本节目监修的德永阿卡内老师来为大家介绍学习要点。 今天我们学习了の方が和使用 より 进行比较的说法，能不能再详细介绍一下表示比较的说法呢？ 好，我们请德永老师来讲解一下。 私が教えましょう。 德永老师说，日语的形容词没有表示比较的活用型，要借助 より 比 の方が 的一方这样的说法来表达。一般说来，泰国比日本热。我们来造个句子，泰国比日本热。泰国是 泰， 日本是 日本。 形容词的热是 暑い， 因为是针对泰国进行叙述的，所以要先说 泰は， 然后在比较的对象日本日本后面加上より比，说 日本より 热是 暑い， 所以泰国比日本热就是 タイは日本より暑いです。 另一方面也可以使用 の方が 的一方这个说法，对泰国和日本的炎热程度进行比较，因为和日本相比泰国更热，所以呢在泰后面加上の方が， タイの方が， 在比较的对象日本日本后面加上より 日本より。 热是暑い，泰国比日本热，用日语说就是 タイの方が日本より暑いです。 以上是今天的导师点睛。 接下来是声临其境，给您介绍日语的拟声拟态词。诶，江川，你知道这是表示什么的声音吗？ ふかふか。 完全想象不出来。 这个词呢，形容蓬松柔软有弹性的样子。比如可以说ふかふか的被褥。下面这个词呢，也是一样的意思。 ふわふわ。 形容又软又轻的样子。比如可以说ふわふわ的面包。身临其境，今天给您介绍了 ふかふか 和 ふわふわ。 最后是安娜回想今天一天的安娜的自言自语。 第一次睡榻榻米，听说奶奶提前把被褥都晒过了，睡在ふかふか的被褥里舒服极了。好，听众朋友，第32课就学习到这里。今天的重点语句是 布団の方が好きです。 我喜欢睡榻榻米。 下节课安娜要去参观大学的学员季， 欢迎您到时收听。